请你为我俯身西窗，我的脚步穿过无边的空旷，让花香为我开路，我的心中思念着你的模样。我是在我心脏的远方，相思此刻就为你的身旁。